他在重庆、五通桥、自流井各地巡视，常常马不停蹄。他以60的高龄亲临运输前线压车，历尽艰辛，想方设法在短期内为永利运回了大批重要器材。 即便如此，在大后方的永利也只能说是经营惨淡。最艰苦的时候，每人每月只能发到白米三斗，但范旭东和他的永利仍然激情未减，继续生产抗战急需的物资。 抗战终于胜利了，范旭东正准备收回原有的财产之时，长期的劳累奔波压垮了他的身体，于1945年10月4日突患疾病与世长辞。他的离世震动了重庆国共两党谈判的会场，这才出现开头的那一幕。范旭东的一生坎坷无数，从31岁开始创业，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化工事业，让中国在化工方面从无到有。如今九大精盐厂已改为九大盐业，改制后是中国规模最大、配套最全的井矿盐企业集团。永利碱厂也成为今天的天津碱厂，而南京的硫酸亚厂经过一系列的演变，成为现在的南京化工。范旭东的梦想还在延续，他所创立的一切传承至今。 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最近来自新疆的非遗文化展亮相前门大街。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丝绸古道上著名的千年古城，塔县历史人文资源丰富，而且古朴纯真，在服饰、饮食、歌舞、婚俗等方面都保留了最原始的味道。从2006年起，塔吉克族鹦鹉、饮水节和播种节、打马球、婚俗、塔吉克服饰、塔吉克民歌等技艺项目相继被录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次展览以塔吉克族服饰、塔吉克族刺绣、传统乐器、民族手工艺品等多项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技艺作为重点展示内容。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5月上旬。最近，佩吉与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珍藏中的重量级拍品巡展在上海举行，其中最重要的展品是亨利·马蒂斯的《侧卧的宫娥与玉兰花》。这幅作品创作于1923年，画中的女子是马蒂斯生前最喜爱的一位模特，画中的模特斜躺在马蒂斯的画室里，沐浴在明媚的阳光当中。画家将不同图案与形态巧妙结合，运用明亮而丰富的色彩，构图的完美平衡和比例令人赞叹。这幅巨作一直挂在佩吉和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的客厅之内。据悉，这件作品是拍卖市场上估值最高的马蒂斯作品，今年5月将在洛克菲勒中心举锤拍卖，有望刷新马蒂斯的个人拍卖记录。历经再度修改与打磨，首演于2015年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再次与观众们见面。这次演出将与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管弦乐团音乐总监与首席指挥吕嘉执棒。更让人期待的是，这部原创歌剧将在今年拍摄中国首部 4K 全景声歌剧电影，并将首次尝试 VR 的段落，为观众创造720度沉浸式观影效果体验，让卓越的艺术通过科技手段得到高质量的海内外广泛传播。从现在到5月5号，国家大剧院迎来了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在为期23天的时间里，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携八台粤剧经典与新创力作亮相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今年是粤剧经典《红楼梦》首演60周年，从昨天一直到17号，上海粤剧院将再次演绎这部名作，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再续华章。4月25号到26号，浙江粤剧团将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上演新编粤剧《游子吟》。具有悠久历史的杭州粤剧院这一次则带来了《一缕麻》《香莲案》《清风亭》三部经典作品，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美国最近的一项科学研究发现，长期压力或上夜班等情况会让人变胖。据介绍，健康的人糖皮质激素水平在24小时内节律性涨落，早八点水平最高，次日凌晨三点最低。但如果由于倒时差、上夜班等原因，在本应该是糖皮质激素水平低谷的时候，因为压力大而分泌太多的糖皮质激素，就会导致更多的前体细胞变为脂肪细胞。因此，压力产生的时间点最为重要。如果你压力很大，或者使用糖皮质激素类治疗风湿关节炎，并不一定会变胖，只要这发生在白天。现有的交通信号灯大多是按设定的时间变换的，经常遇到一个方向信号灯是绿色，但是没有车流，另一个方向却排起长龙焦急等候。最近为了解决这一状况，顺义区开始试用一种聪明的红绿灯。这种红绿灯可以通过地磁场采集道路车流量，把城市道路的车辆通行情况和状态反馈给路口的智能联网信号机，再由智能联网信号机综合分析相关联路口的交通通行状况，进而调整信号灯放行状态，以达到相关路口的互相衔接协调，达到最佳通行方案。去年为了表彰葡萄牙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为其家乡带来的荣耀，葡萄牙的马德拉国际机场正式更名为 C 罗机场。当地著名雕塑家为了纪念这次命名，特意为 C 罗制作了一个半身雕像，但是本来是出于好意，却因为作品太过抽象而被网友疯狂吐槽，这也给这位当地著名的雕塑家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于是他为了重新证明自己，今年重塑了 C 罗的雕像，而这次尝试的结果相比起上次显得更加写实了许多，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抽象主义创作和写实艺术作品的讨论。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香山地区智能停车场道路诱导系统最近上线了，游客出门前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查询停车空位，还可以进行停车付费快捷支付。这是海淀区推出的首家景区停车诱导系统，这个系统还将解决香山地区居民停车难的问题。据介绍，系统上线后，香山街道将采集停车场实时空余车位、高峰低谷数据等数据，分析停车场可供错峰停车的时间段，来缓解周边居民夜间停车难题。关注完停车问题，再来关注一下海淀区在缓解拥堵方面的努力。海淀区肖家河桥等著名堵点即将有所改观。海淀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肖家河桥周边六条道路有望年内实现贯通，缓解肖家河桥主路的压力。同时，后场村路将在年内拓宽，实现三上三下通车功能。同时，海淀区北部东向西主干路、翠湖南路也在建设当中，预计年内贯通。这些道路相继开通，将极大缓解周边的交通压力。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通州，通州台湖镇将建设一个 2.3 万亩的公园，涵盖园林艺术、体育健身、儿童娱乐等多个方面，一些工程预计将于今年9月底竣工。据了解，整个台湖公园的建设工程分为四期，目前已经开建的一期工程占地5000多亩，将在公园周边造林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建设，着力打造台湖公园、林中演艺、健身娱乐、国际农庄等四大景区。未来二期工程将重点进行森林演艺、儿童娱乐、野营房车等五大景区的建设，预计于明年6月底竣工，到时公园的开放面积将达到 1.4 万多亩。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七卷图书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元代是北京历史沿革和建制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的北京也有大城市病吗？古人面对城市发展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北京的人口地理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城市文化范儿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第三集为您讲述古往今来北京共通的城市问题。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